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，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，省钱，在线查保单、查违章，一键办理赔，省力。洗车、加油、保养、道路救援、年检代办，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。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，拨打4008-60-1参与报价，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，还有机会获得洗车、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。4008-00-0000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 哎，接下来是麒麟在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的直播节目《中国歌曲排行榜》，欢迎大家准时光临。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，好听的听，爱听的听，欢迎大家通过这个 APP 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吧。首先带来一首呢非常好听，最近在网络上非常红的一首歌曲，我也看到很多人在翻唱，包括有一群小朋友啊，全班同学在翻唱，带来了很大的感动哈。我们首先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彝族歌手海莱阿木所演唱的《50年以后》。如果不会，我们就跟着他一起来学唱吧。 此生最好的运气，就是遇见了你。刚好你也爱我，我也爱着你。在这个尴尬年纪，我不再是一个人，多幸运能和你在一起。此生最大的欢喜，就是等到了你，是你带我走出那片沼泽地，从我们交换信物，深情相望那刻起，我的余生就是你。我希望50年以后，你还能在我左右，和你坐在摇椅里，感受那夕阳的温柔。听微风轻轻地吹，听河水慢慢地流，再聊聊从前日子，刚谈恋爱的时候。我希望50年以后，你还能在我左右，那时都已白了头，还想听你叫我丫头，轻轻牵着你的手，轻轻靠在你胸口，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叫做长相厮守。 轻轻牵着你的手，轻轻靠在你胸口，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叫做长相厮守。我希望50年以后你还能在我左右，那时都已白了头，还想听你叫我丫头。轻轻牵着你的手，轻轻靠在你胸口，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叫做长相厮守。 海达阿木的50年以后啊，这首歌非常的感动，当然听起来也比较的揪心哈、我们不能够肯定能不能和自己最爱的人走过50年以后，像我50年以后我就100岁了，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呢。这首歌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啊，推荐给大家。50年以后，歌曲的演唱者是彝族歌手海来阿木。其实呢，有很多的歌手都是来自彝族啊，这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啊。我相信90年代有两个走红的组合，彝人制造和山鹰组合。70后、80后还有印象吗？像莫西子诗、吉克隽逸都唱过的《不要怕》，就是出自山鹰组合的瓦奇伊和。另外一位成员奥杰阿格呢，写过一首歌曲，成为了台湾地区的组合5566的一首标题曲，曾经红极一时。那接下来邀请大家，我们来听这首《好久不见》。 5566组合2005年的一首歌曲《好久不见》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将听到吉克隽逸的歌曲。在吉克隽逸的歌曲当中呢，除了有很现代潮流很欧美范儿的一面之外呢，也很有民族的一面，像他用彝语演唱的木棉，还有接下来将听到的尤爱民族，具有很现代的律动，也融合了彝族的民歌多洛河，展现出了民族的纯粹的一面。吉克隽逸，尤爱民族，很好听的一首歌。 石头也瘦，寻觅温暖的锅，带着饥饿的寂寞，吞噬灵魂而享受，满足日落前未完的梦。哦，而我雪花也瘦，让它听命于我，不做醒来的旧梦，血流动的洒脱，比那爱里头的红。 配好安，好车选平安，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。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，拨4008-6-1参与报价，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，还有机会获得洗车、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。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，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，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，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，保险15%优惠。 4008-0000000，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我们所熟悉的彝族歌手的名字呢，它都是四个字啊，但是接下来这位好像不是，它只有两个字，叫集结。其实它当然 有自己民族的名字啊，他也是四次弟弟啊，他的本民族的名字叫做杰巴阿火，这也是他的粉丝为什么叫做火把了。2013年，集结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《伊斯科 Isco》，是将民族的传统跟音乐的潮流结合在一起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。希望他现在在做一个网红带货主播的同时，要将自己的音乐好好再接着玩下去啊。来听一下摇摆吧70后。 时代变迁，我们曾痛苦改变，却丢掉那份简单。现实变得重要，谁让我们已不惑之年？梦想深藏心间，也曾经抬头就是蓝天。 集结摇摆吧70后，非常带感的一首歌曲。我记得 MV 呢也是相当的有意思哈，它完全80年代的时髦打扮啊，穿着这个紧身的喇叭裤啊，肩扛双卡录音机， 然后呢走在北京的大街上，然后呢就是属于那种啊偷拍他，这个很多路人投向非常讶异的目光，我觉得那个感觉是非常的真实的。接下来这一位，他居然也是彝族，大家一定没想到吧，他的本民族的名字呢叫做德木阿果，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何洁。我们来听万家灯火。 我们执手点亮片昼与火，幻想着浪迹江河，月落时这边是你，那边是我，曾以为世间寻常的承诺，想来最奢侈不过，墓碑下左边是你，右边是我。你说若我路过你曾挚爱的山河，听过他的脉搏，那些落日长河孤雁大漠和湖泊月色，值得赴汤蹈火，越过千山脉络，万丈辽阔，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，最平凡的万家灯火。如果天涯角落望而不得，我用一首化作光一抹，向你坠落。 我们听到这是何洁的新歌《万家灯火》，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 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。我们一直在聊彝族的歌手，我说这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啊，他们能够用感情细腻又热情洋溢的声音，然后来传唱让人觉得很有感觉的歌声哈。那接下来再来分享一首彝族歌手的作品，这是来自彝族的音乐人曲比阿且在2018年所演唱的歌曲《我想和你生活在某个小镇》。 我想和你生活在某个小镇，拥抱无尽的清晨与黄昏，直到你老得不像话的时刻，依旧能感受我怀抱的体温。我想用一生记录你的黑白，也要

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，来自北京音乐广播。接下来的开场曲是刘美玲 Let Me Shine。 只有谁不问谁倒下，暗自偷笑吧，你才是输家。被敲击通知路人甲，揭开你伤疤，苦苦的挣扎。别再说太过虚伪的话，其实我心中早有解答。难道不听见听着你的谎话，没办法，我也不是赢家。 Let me shine, let me shine, 别拿虚伪当借口。 Let me shine, let me shine, 不是你又被刺痛。 Let me shine, let me shine, 你还不是我对手。 Let me shine, let me shine,标准计算吧，没办法回答，停止束缚吧，面具被细心的雕刻，完美的臆测，故作的优雅，在他耳边撩动你的长发，准备好说给他的情话。很抱歉，抱歉，我拆穿你的虚假，你却说你。 刘美玲 Let Me Shine 收录在去年年底的她的第三张专辑《美玲制造》。下面这首九年前的歌呢，我觉得到今天依然很能打。这是2012年的 Muse 专辑《蔡依林的迷幻》，由吴青峰作词。每个人追求所爱，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自己多彩的颜色。Jolene， 你本来就名为快乐，自然的角色，你应该看清楚自己多么的难得。爱若虚假，终将褪色。皎洁最美的颜色，你不该被懵懂眼神无情的扫射。爱若真实，有何不可、yeah、迷幻，世界都因你迷幻，不平凡旋转，世界都为你旋转，不孤单。你是我的迷幻，你是我的惊叹，细致的感性，大胆的性感。你是我的 九年前蔡依林的迷幻是不是还很能打？那接下来是十九年前的一首老歌，大家听听看，依然是挡不住那扑面而来的动感魅力。2002年，姚娃萧亚轩的专辑《爱》的主打歌《吻》，双主打之一。爱的主打歌，而且我认为这是在所有的舞曲的歌曲当中时长最长的一首歌吧，有5分钟啊，这现场跳是不是累死人呢？哎呦吧， 飞机穿梭过思念的方位，落幕温馨了蔷薇，又改变熟悉的香味，我听见你想着谁，夜空里风尽头那霓虹香味，我话不多你安静跟随，等月光感动这氛围，花藏在背后露出一角，你轻声说美，快点叫月亮星星都出来，听一听还在练习的对白，能不能就这样陪我到未来，一时的心跳穿梭回到现实间，那晚的花火我陪你再看一遍，爱把时空冷却发出的讯号传到了嘴角，你收到故事里翻阅的情节丢失了一页，我还是想了你在同一个瞬间，就算那天风雪，能不能给我多一些时间留在你的季节，记忆是闪着光金色的钥匙，我跳上时间的图纸，却舍不得重来一次，因为你的脸太真实，搁浅在千年后遗落的城市，在你梦境重叠一致，哦，你藏起来的心事是未来的我不停读取却解不开的事，快点叫月亮星星都出来，听一听还在练习的对白，能不能再一次陪我到未来，一时的心跳穿梭回到前时间，那晚的花火我陪你再看一遍，爱把时空冷却发出的讯号转到了嘴角，你收到故事里翻阅的情节丢失了一页，我还是爱上了你在同一个瞬间，就算倒数计时快翻转弯的钟，时间画面颗粒感在启动，我不想抓不住你的手在最后，烟火折射我们每个平行时空，一时的心跳穿梭回到现实间， 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16位的一首歌曲，来自朱星杰跟音乐人治国夜总会再次合作的一首新歌，叫做千禧热恋计划。我刚刚还听了这个新千年左右的一首歌曲啊，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，然后呢就来听到的这首复古了新世纪音乐的流行，当年最潮流的 R&B 现在倒是满满的复古情怀了，接下来继续来复古味道啊，这是曾经上榜取得不错成绩啊，复古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典港乐 style 的纵横四海，来自李荣浩。说到纵横四海，哇，已经是30年过去了，1991年，著名周润发、张国荣、钟楚红的这纵横四海啊， 变迁过也无关对错，逃不掉人间烟火，还是会感动，还是会痛，你我终究皆平庸，情感属理论 书读过几本，还不是被情所困，骚动的灵魂，浪尽青春，最终去四海纵横。点燃一杯，太多挣扎无可在狂风的那边也孤独。点燃一杯，陌生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。时代变迁过，也无关对错，逃不掉人间烟火，还是会感动，还是会痛，你我终究皆平庸。点燃一杯，太多挣扎如可在狂风的浪边也孤独。 李荣浩的纵横四海，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。如果大家有空，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。那接下来说到这一位呢，是香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歌坛最重要的幕后高手之一啊，和黄沾、林敏聪并称为二林一黄，他就是著名的填词人林振强先生。2003年的11月17号，林振强先生去世。那么今天是他逝世18周年的纪念日啊。像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啊，比如说张学友的《每天爱你多一些》啊，《天与地》、《早班火车》、《太阳星辰》、《零时十分》、《傻女》等等，数百首的歌曲都是他的作品。当然，最被大家熟悉的还有下面这首歌，啊，邀请大家一起来听。这就是林振强先生所填词的一首经典的作品，1989年，陈慧娴《千千阙歌》。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，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，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，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，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在各一方，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

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，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，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，厦门音乐广播，山西文艺广播，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，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，海口音乐广播，镇江文艺广播，翡翠963，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，南京音乐广播，河北音乐广播，台州音乐台，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嘿，南北联盟，神州共享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我在北京，你在哪儿听我的节目，欢迎大家光临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。第一首歌曲来自2012年年底周杰伦推出他当时出道12年的一张专辑，叫做《十二星座》，来听这首歌，被誉为求婚主题曲，叫《手语》。 看着你我开不了口，就算用手语也找不到字句来形容你的美，太过梦幻，太过迷人，太多太多太多我说不完。看着我你眼里闪烁那甜甜的笑笑，准备接受我给你的酒窝，放胸口，请你相信怀疑，这片星空就只有你拥有。 Hey girl， 牵你的右手，这不是在挽手。Hey girl， 牵你的左手，你可以想太多。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不错，爱我心别开口。 One more time。 Hey girl， 牵你的右手，今天我会伸手够。Hey girl， 牵你的左手，准备要到哪只手？ 哎呦哎呦。不准幸福只要点头，我的手里始终假装不懂，我爱你要比好多遍，发烧那些头发，发烧那些头发，没办法逃离你的魔法，为了我的真的那么真，你竟然会读不出来，发烧那些头发，我只好再亲吻你一遍。看着你我开不了口，就算用手语也找不到字句来形容你的美， 太过梦幻，太过迷人，太多太多太多我说不完。 看着我你眼里闪烁那甜甜的笑笑，准备接受我给你的酒窝，放胸口， 请你相信，不要怀疑，这片星空就只有你拥有。Hey girl， 牵你的右手，这不是在挽手。Hey girl， 牵你的左手，你可以想太多。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不错，爱我心别开口。 One more time。 Hey girl， 牵你的右手，今天我会伸手够。Hey girl， 牵你的左手，真的要到哪只手？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不准幸福只要点头。我的手里你始终假装不懂，我爱你要比好多遍，发烧那些头发，发烧那些头发，没办法逃离你的魔法，为了我的真的那么真，你竟然会读不出来，发烧那些头发，发烧那些头发，我只好再亲吻你一遍。 你的手指比划着爱心，你的酒让它放在我的掌心，我们握紧，请你要放心，有我在一定一定不会出现伤心。你抬起头看到那颗流星，就像我遇见你的那时机。 发烧那些头发，发烧 今天我们的节目开场白是周杰伦九年前的手语，接下来听一首新歌，本周中国榜 Top 40 空头第一名，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，那这是他为电影《铁道英雄》所特别演唱的主题曲。 水面上湖光里，小船儿轻轻荡，有一个老爷爷笑着摇船桨，一面摇一面讲遥远的风浪，有首歌缓缓唱，随着风远扬。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，巍山湖上静悄悄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唱起那动人的歌谣。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唱起那动人的歌谣。 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呢，刘德华和《铁道英雄》这部电影的主演范伟跟张涵予时隔17年再度合体啊！17年前他们相聚在《天下无贼》的车厢里，这一次是相聚在《铁道英雄》的火车上啊！我们听到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，在近日这部电影的青岛路演当中的话，刘德华也空降过去这个站台助力啊，然后三位大大的拥抱，并且在现场一起合唱了这首歌曲啊。刘德华呢用这首歌呢来致敬英雄的先烈，那么作为几代人的偶像呢，刘德华也是后辈致敬的对象啊。这个像这次的记者会当中，这部电影的一位演员啊叫做魏晨啊，他就公开的向大家表示刘德华就是他的偶像，他要这个立志成为像刘德华这样的一样的一个啊演员呢、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比较有趣的歌曲，这首歌是由辛迪和卢克所演唱的《我不是刘德华》，稍后呢还将为大家带来一首经典的歌曲，来自陈奕迅18年前的一首《寂寞让你更快乐》。 我不是刘德华，不给你唱王景瑞，也不是张学友，我不给你唱吻别，但我像郭富城，对你爱不完，变成黎明笑着给你唱无名分的浪漫。 我不是刘德华，不给你唱王景瑞，也不是张学友，我不给你唱吻别，但我像郭富城，对你爱不完，变成黎明笑着给你唱无名分的浪漫。 我不是刘德华，相信我说的话吧，没感觉是假的吧，我不敢去想象没你的未来，只愿你一直在，我总是没有时间跑得快，但

生死在一起，我说 我的眼里只有你， 只有你让我无法忘。 九十年代家喻户晓的一首歌，井冈山，我的眼里只有你啊，也是全国各大排行榜的冠军单曲啊。 让我们生死在一起，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，度过每一个黑夜。 这首歌呢出品年份是1995年，巧了，接下来想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呢也是出自1995年。这首歌呢是我的私人歌单当中永远排在前面的一首歌曲哈，选自刘若英《雨季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打了一把钥匙给你。 打了一把钥匙给你，把自己锁在你的自私里，像个好女人如此的专心，每夜倾诉起落的电梯，谁在电话旁边想着你，为了不错过你我寸步不移，就像做噩梦也在所不惜，为你轻声将我青春回弃，我只是你偶尔的想念，我只是你从不确定的感觉，就算 是心甘情愿，举起 中。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中国歌曲排行榜》。 Force。 中国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。新歌推荐， 新歌一号文慧茹《做你的太阳》。新歌二号张靓颖一生一次心一动。 愿我一世追逐不染尘土，用青丝招风。 新歌三号陈奕迅孤勇者。新歌四号刘力扬失眠通知单。 只是你随手一行发送的文案，我的心泛起波澜，是你的好感。 新歌五号何洁万家灯火。 过全身脉络，万丈辽阔，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。 新歌六号，汪苏泷在惊涛骇浪里。 落在故事最后一页的结局。 新歌七号，陈立农不散。 笑容吹不散，回忆吹不散。 新歌八号，傅辛瑶，假如生活说着谎。新歌九号刘奕云 Amber 刘风。 想不起挽留你的表情。 新歌十号孟子坤 E-Force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 说要释怀，可是我又在天亮以后期待，就像被搁置在某一片无名的海，给你的关怀总承载着无奈。说起来我早预感你会离开，你沉默就是对我最后表态，就像某个意外，心跳漏掉了一拍，没成为例外，也不算太。 分胸用力散，我也不必再假装分离。

给过我爱的讯号。糟糕，我显得比你早，你爱的比我少，注定要受煎熬。心跳，全世界都听到。别那么骄傲，我随时可能走掉。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，夜太长，月光一定会冷掉。如何是好？你欠我一个拥抱，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。怎么你还没看见？ 剔透的静海心，这是他22岁时候的那么骄傲。很高兴看到这两年他再度的出发，参加歌唱类的节目，然后呢发新的单曲，尽管是 OST 却依然那么的好听哈。下面这一位呢，内地的明星，他真的是全能型的哈。他首先是超模，然后呢，他还是某女郎哈，然后他是歌手啊，他现在也是综艺节目里面非常活跃的综艺咖。来听一下2003年他的《加速度》，曲颖。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，隔着暧昧的黑夜，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。等时间让我能了解，寻找另一种体贴，出口在天亮以前，我就要穿过那条街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向最远处。眼光若能坚定一些，就不会在乎那一切，不值得爱就拒绝，就将它忽略。前面的路就算重叠，那也是

千年，手牵手就敢去海角天边。爱就是一份心甘情愿，不计较是否今生缘浅，越曲折会留下越多纪念，闭上眼还够我们。叫天边，那就是一份心甘情愿，不计较是否前生缘浅，越曲折会留下越多纪念，闭上眼还跟我们回味哦数十年。 2002年，光良个人单飞之后的第二张专辑《光芒》当中的主打歌曲《心甘情愿》，由姚若龙作词，潘协庆作曲，就是潘美辰的哥哥潘协庆，一度在90年代中后期炙手可热的音乐制作人。那这首歌呢，就是典型那个年代的情歌的走向、风格跟套路哈。马来西亚的歌手的风格天然带有一种亲和力，不过有长进这首歌呢表现出他的爆发力，来听韩寒、钱雷作曲的《如果你也这样过》。 是否也曾经彻夜难眠，也许昨天，也许已经多年，是否也会莫名其妙流泪，在洗手间在阳台边，所有人都说最欣赏你的洒脱，你笑得最多，永远不会落寞。你终于会远行，虽然整晚在枯坐，看远方苍白，看着世界的轮廓。如果你也这样过，或者正在这样着，有个黑洞在吞噬你曾热爱的生活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我们内心的角落，内心着你的角落，怎么说，该怎么说？也许想过，应该更多。我曾想过，听我说，听我认真的说，这条路我也来过，一样如此低落，一样如此低落，一样如此低落。